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你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山人乐队的《南归》。 我在这边，你在天边，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，留在你身边。 第九位，薛凯琪《迷路天才》。 就算迷路天才，迷路看不明白路牌，也不得谁安排做最想做的女孩。 第八位，周传雄，滴滴滴滴。第七位，后弦，遇见一生。 遇见你风声鸣叫一声蝶中央，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蝶色后，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。 第六位，余丁密的《终点起点》。第五位，李健《不期而遇》。第四位，老狼和痛仰乐队的迪亚。 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深情的时候，我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望着我的时候。 第三位，郁可唯，亲爱的生活。 也要勤劳，为谁跟谁忙着，也要养老，为谁跟谁问着，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。 第二位，达达乐队，致某人。第一位，果儿 VC， 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。 所以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，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，所以不要总在伤心后才让我出现。每个心碎故事的结束， 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，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演唱者分别是宫格、刘凤瑶、王小帅、钟立风和毛不易。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我们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？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en。 本周榜第十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宫格的《人间会一如平常》，魔幻现实主义题材，舞台是人间，但却不是我们渴望的人间，有一种漠视感。这里是好人当道还是坏人横行？ 宫格虚构了一个失控的人间，对标我们这个人间有相似也有不同，用音乐的方式激发人们的危机感，这大概是音乐人的担当吧。来听宫格《人间会一如平常》。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钟立风的《我的大象》，这是一首童谣，歌词是诗人于坚在很多年前送给女儿的一份小礼物，原本是给孩子的诗，钟立风也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方式谱曲，律动灵巧又有点笨拙，好像大象的步调一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钟立风跟于坚的第二次合作，上一首叫《独诗远足》，民谣跟诗歌的完美想象和结合，来听这首充满童趣的《我的大象》。 我有一头大象，它住在我的书包里，有时我摸到它的黄牙齿，有时我揪着它的脏耳朵，有时我看见它的流着眼泪的小眼，长尾巴，它在天空里唱歌，放足足小花闷吞吞的云。有时我在教室出口看见它，其他去动物园看大象。大象见我就朝我鞠躬，它知道我骑着一头大象。 书包里，有时我摸到它的黄牙齿，有时我揪着它的脏耳朵， 又是我看见他滴流着眼泪的小眼睛，又是我碰到他滴过着泥浆的长尾巴，他在天空里唱歌，胖嘟嘟像块慢吞吞的鱼。 又是我在教室窗口看见他，骑他去动物园看大象，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，他知道我心中一头大象。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，他知道我心中一头大象。 要是这不是谜语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有一头大象，一头你看不见的大象。 能量正当时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宫格人间会一如平常，钟立风我的大象排名本周第九。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。 能量音乐 Number 8，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薛凯琪的《迷路天才》。有人说，当一个人从不迷路的时候，他已经迷路了，因为他被困在了只有自己熟悉的世界里。所以你看，迷路不是坏事，薛凯琪也不惧怕迷路，他要做迷路天才，允许自己徘徊，就算看不清路牌，也会靠自己重新找回方向感，拒绝那种被编排的人生，这才是他想要成为的女孩。来自薛凯琪的《迷路天才》。 经常还走丢，就连查捷径也找好久，绕几圈以后才懂路的哪里有出口。有时候怀疑见你始终我想停留，可是又想起我更想追求的自由。就算迷路天才，迷糊看不明白路牌，也不等谁安排，做最想做的女孩，在生命的擂台真实存在。或许迷了天才，闭上亲眼目睹未来，于是自己徘徊，才是我想做的女孩。我只迷了天才，也谁将就，跌倒自己爬起往前走，不急着抢修缺点和瑕疵，谁会没有这宇宙。 迷路天才，迷路看不明白路牌，也不得谁安排，做我最想做的女孩，在生命的泪才想做的女孩，我这迷路天才也能精想做的女孩，在生命的擂台，这是天才。我这迷路天才，张开双手要回未来，看似需要关怀的大小女孩，在前世 Number seven， 本周榜第七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毛不易的《海上日记》。这是一首关于漂泊的歌，出自毛不易的第三张创作专辑《幼鸟指南》。主人公是幼鸟，其实指代了每个孤身上路的人，带着梦想飞向彼岸。从我从哪儿来，我要去哪儿的迷茫跟思考中，渐渐明白，世界上或许根本就没有彼岸，人生或许从来不需要彼岸。你只是海上飞行的孤鸟，一边跟过去告别，一边带上温柔的回忆，随时光飘向下一个远方，这一路叫做成长。 应该和寂寞无关，晚风轻拂过船帆，不合时宜的浪漫，应该不需要你的 Number six，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后弦的《遇见一生》，遇见的江南，离别的湖边，只一眼赌一生的爱情故事，要是拍成 MV 和微电影，一定是特别的唯美。后弦用自己最擅长的中国风讲故事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有人说他依旧没有跳出自己的套路，但是细听这首歌，你会发现里面充满着惊喜，比如中间穿插的渔舟唱晚，有传承，有新意，后弦的中国风早已自成一派。 五五年离别一生，夜风雨间跟岁月不绝，我写的明天思念莫过刚言，全参动我疲倦，往事思绪相见，窗前在送走含泪遗落着你的言不言，颠沛中不曾相思云烟，只愿命我心切，伴你归期不远。遇见你我想明着一生的毒药，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伺候，此生能否一朝厮守，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飘风的悬崖，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，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。 孤雁塞起作笔侵犯车马，在下思田十亩，逐壮孤单。离愁愁了琵琶，离松泪弹。远西楼何时逢归？梧桐之湾，牧笛细桂悠扬，了我所盼。一生之约等你桥上，渔舟长 帆。遇见你浮生明着一生的毒药，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伺候，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，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飘风的悬崖，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，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。 见 你浮生明着一生的毒药，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伺候，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，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漂浮的悬崖，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，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。细数一生繁华。 飞到梦

他们已经宣告起航，你将很明确地感受到余丁密的音乐中的流动是什么。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李健的《不期而遇》。李健出生于70年代，他的歌有不少那个年代的东西，比如俄式民谣风，还有一些老电影带来的灵感。在这首歌里最迷人的就是吉他的 riff 和结尾的 solo， 尤其是这个吉他 solo 1分多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。这种编排方式属于摇滚乐的黄金年代，历史上也有不少经典的吉他 solo。 来听一听李健的新歌《不期而遇》。 Thank you. 碎的窗前，他如天使般发着光。此刻你转过身，竟发现他在你身边。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老狼和痛痒的迪亚。不同时代的人因为经历不同，对于同一件事的理解也会不同。这首歌反映的恰恰是一种殊途同归，那些孤独的、热情的、忧伤的、光芒万丈的，最终汇成一个人的人格，再被赋予一个很美的名字迪亚。听歌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其中的手风琴，演奏者是中国第一代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乐队的主唱萧楠，冥冥之中她也是迪亚的化身。 亲爱的迪亚，在她深情的时候，听着她最爱的 Bruce Springsteen， 手里的一缕青烟慢慢拂过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她孤独又自如。望着我的时候，前路迷茫，不知去向何方。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，爱的火像一道光，治愈了痛苦。大笑的时候，谁知道命运会有怎样的报复？那皎洁的月光透着忧伤，像满天的繁星，如同我们的梦想。 它像风一样的孤独， 它像风一样的自由。深情的时候，我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望着我的时候，亲爱的迪亚，亲爱的迪亚，如此忧伤，如此光芒万丈。时候，我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望着我的 深情的时候，我亲爱的呀，在他望着我的时候，亲爱的呀，亲爱的呀，如此忧伤，如此光芒万丈。 酷狗 music，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dius。这里您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5期的接榜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。第五位于丁密的《终点起点》，第四位李健的《不期而遇》，老狼与痛痒乐队的迪亚排名本周第三。在今天最后这一节的节目里，将向你公布的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。 能量音乐Number two， 本周榜的亚军来自郁可唯，《亲爱的生活》，这是一封给自己的情书。郁可唯把他对生活的感悟融进歌里，借歌声跟生命对话，重拾久违的自己。某种意义上，他唱的不只是一首歌，更是生活本身。就像他说的那样，好好呼吸当下的阳光、空气、花和水，开心和快乐都能尽情享受，好好拥有这一刻。亲爱的，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。诚意满满的治愈感，希望你能隔空接受。 雪花飘下，匆匆融化了，沙丘起伏慢慢一平了，叫我专注的看着天在亮着。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，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，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。总是一次一次一次生着，就让我们一呼一吸，好好感谢分一秒活着。花要开了，为蝴蝶正飞着，云要散了，为狂风正吹着，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。我要笑了，你的眼眯着，你要哭了，为我的眉皱着，亲爱的，永远都有自己，亲爱的。火花闪过，日子灰暗了，雷声响过，世界沉默了，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。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？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？在这一刻，属于我的一刻。一草一木一鸟一兽，总是日子一直一直生着。就让我们用一心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。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，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。我要笑了，为你的眼眯着，你要哭了，为我的眉皱着，亲爱的，永远都有自己，亲爱的。 Number one，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达达乐队的《致某人》。《 致某人，致感到迷茫孤独的某个人，致在孤军奋战中不被理解的某个人。达达乐队用一封音乐书信温柔了所有的不友善，他们是温暖的，更是坦诚的。面对那些相似的困境，他们直言，或许一切都是选择，但不是唯一的答案。重要的是，希望你我都能从容自洽。恭喜达达乐队新歌《致某人》上榜四周，本周登顶冠军。 没有说出的话，沸沸扬隐身，镜子反射黄昏，寂寞降了温。没有被人关注，停在某条平原，思想如何拥有另外一种人生。打开打开，通向自由光，打开打开，变换任意门。 来自达达乐队的致某人。以上就是战马榜2021年第2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@DJ 董鹏。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总是有点烦。